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中医啊、仙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这个荣誉。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所在前两天，也就是26号晚间宣布，加工肉制品成为致癌物，并将生鲜的红肉，也就是牛肉、羊肉、猪肉等哺乳动物的肉，列为仅次于前者的致癌可能性较高的食物。这个结论一出呢，好像很多人都坐不住了哈，到底如何来吃肉，如何愉快的吃肉。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国家二级营养师刘晓楠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吃肉的话题。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短信交流方式是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请北京卫计委信息中心的刘晨介绍一下最新的健康大讲堂和义诊的消息。刘晨您好。 您好。 嗯，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各家医院的安排好吗？ 好的，首先是北京朝阳医院本周六下午2点有妇产科组织的孕妇学校的讲座，是在朝阳医院的北门 S 楼一层西侧的会议室。嗯，然后是北京友谊医院人人健康学校举办的健康知识讲座。是下周三下午2点，在友谊医院的门急诊楼七层阳光大厅，由眼科的王爱玲主任医师为大家讲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防治，这是免费讲座，咨询欢迎各界人士参加。嗯，随后是北京天坛医院，下周四下午2点在天坛医院的教学楼2楼阶梯教室，有天坛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玛丽为大家讲解高血脂诊治。嗯。接着是妇产医院，是下周一、二、四、五的下午1点半，嗯，在门诊4楼孕妇学校有妇产医院，北京妇幼保健院带来的一系列的孕校建档课程，最后是北京回龙观医院，下周五下午2点在回龙观医院的2号病房楼5楼电教室，有电清涛为大家讲解如何轻松走过人生沼泽。嗯，谈更年期焦虑症的防治。 嗯， 更多信息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的官方网站通知公告栏查看一下。 嗯，如果大家没记清楚的话也没关系啊，可以去卫计委的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询。我们也非常感谢刘晨，谢谢。那下周的时候再跟您连线。 好，再见。 好，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国家二级营养师刘晓楠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首先欢迎一下晓楠。 嗯，大家好，主持人好。 相信你也看了26号晚间的这个发布的最新的新闻哈，这个世卫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所研究机构，26号晚间发布了一个新闻说，像我们最触目惊心的啊，像牛肉啊、羊肉啊、猪肉这些红肉被列为了仅次于这个致癌物的致癌可能性较高的食物。这结论一出来之后，很多人都坐不住了啊，这个难道我们真得去吃素食吗？这红肉到底真的是碰不得了吗？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如何科学愉快的吃肉。那么这个哪些东西属于这个加工肉制品，这个可能大家非常的关注哈。这个包括刚才提到了这个红肉哈、牛肉、羊肉、猪肉，它们到底真的是可能会导致癌症吗？我不知道你看了这个新闻之后你关注没有，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我看到了，反正是第一个感觉就是被这个消息刷屏了。然后其实刚才说的那个就是那个癌症组织，它是怎么样，它是研究这个各种物质的致癌作用的，不光是食物，还像其他的，比如说什么这个吸烟呀、空气污染呀等等，这些它都会研究。说的是这个 加工肉类制品是一个这个有充足的理由证据证明它是一个致癌物质， 嗯， 但是它就是说它是致癌物质，但并不是说它致癌的能力和吸烟喝酒是一样的 啊。 对，它给了一套数据，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啊，就是说全球啊每年会因为吸烟致癌的人数有100万人死亡， 嗯， 然后呢因为饮酒有60万人死亡，因为这个空气质量污染造成的癌症有20万人死亡， 嗯， 但是吃这个加工类的肉制品死亡人数是3.4万。 那么这个数据能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它的致癌能力没有那些那么强的，嗯。 哎呀，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啊，这个新闻出来之后还挺让我们纠结的啊。 对对， 一下很多人都说，那我该不该吃肉哈？ 对，然后在加工肉制品，他说致癌。一个原因就是它在加工的肉类过程中，比如说我们吃的什么香肠啊， 嗯， 什么培根呀，等等这些经过腌制的、熏烤的这些，因为你会发现这些食物它有一个特殊的特点，就是它的颜色是属于那种粉红色的， 嗯， 比较鲜艳，它是里边用了有亚硝酸盐了。 这个亚硝酸盐我们在生活当中也经常会听说啊， 对对对， 然后很多人多少了解一点，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嗯， 据说它是一个很严重的致癌的物质是吗？ 这个亚硝酸盐是一个食品添加剂 啊， 它第一个有一个防腐作用，就是延长这个食物保质期的， 啊， 就是我们这些加工类的食品是离不开它的， 啊， 第二个它有一个什么作用，就是一个发色的作用，就会让这个食物看着颜色会更鲜艳。你会发现没有很多，比如说买的这种酱肉啊，酱牛肉之类的，它的颜色， 红色， 对对对，红的，嗯，这个就是用了亚硝酸盐类的这种防腐剂了。 那它怎么就跟那个致癌 又有什么关系？首先它本身它是不致癌的， 嗯， 也就是说大量的用这个亚硝酸盐，它可以引起我们中毒，比如说引起我们缺氧这样的现象。 对。 但是呢，它和这个蛋白质结合在一起，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做这些加工类的食品中，尤其是这个火腿，它是不经过发酵的一个过程，它会被这个细菌微生物分解，尤其是蛋白质分解之后会产生一种胺类物质， 嗯， 然后和亚硝酸盐结合在一起， 嗯， 形成一种物质叫亚硝胺。 亚硝胺 它才是一个致癌的物质， 嗯， 比如说它可能会有胃癌呀，什么食道癌呀，什么这个大肠癌等等的可能性会增加。嗯，但是我们吃的这些食物中，只要它这个亚硝酸盐在我们合乎标准范围内， 嗯， 就不是说我们吃了肯定会致癌的。 是， 嗯， 我记得去年的啊，今年的春节期间哈，啊，这个北京好像是积水潭医院啊， 嗯， 不是北医三院收了一个小孩，是因为在这个庙会当中啊， 嗯嗯， 吃了这个肉串之后， 对， 怀疑他亚硝酸盐中毒，就是当时皮肤已经出现那种蓝色的这种 观色，对，就是一个缺氧的 状态， 哦，嗯， 当然他是偶发病例，他就是只有他一个人，他可能跟个人的这个性格不是机体个人特性有关系， 对，可能有关系的 啊， 嗯， 这个不是群发的， 嗯， 所以我觉得生活当中我们还是不鲜见，就是还是能够出现这样的案例出现啊， 嗯，对， 就是这个中毒的问题。 那，嗯， 刚才你说的那个致癌的问题， 嗯， 目前是有明确研究了。我记得很多的媒体当中都说过，比如说很多人爱吃烤串， 对 啊， 嗯， 这个为什么说烤串不好呢？就是因为它容易导致癌症，是吧？ 对，一个是它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亚硝胺的问题，还有在这个就脂肪在经过这个高温熏烤的过程中会产生这种致癌类的物质。 嗯，当然很多人会说呀，这个你说的那么邪乎啊，你看我吃好几年了，我而且我也经常吃， 嗯， 你看我身体也挺好的， 嗯， 你是不是也听过类似的说法？ 对对对，经常这样说的。所以我今天在来的时候还和同事在讨论这个问题，说是怎么回事。 嗯， 其实吃这个加工类的肉制品啊，它致癌的这个作用呢，就相当于什么呀？滴水穿石的这个作用。 嗯， 如果你每天都在坚持不懈的，每天都在吃，每天都在吃一点，所以你致癌的几率要比别人大很多。 嗯， 如果你就是经常不短的，或者是每个月就吃个一两次，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嗯， 另外就是这个致癌呀，并不是说你吃某种肉这个食物就马上致癌了，我觉得还要从综合的方面来考虑，比如说你食物的搭配。 嗯， 你像你在吃这些加工类的肉制品之后，一个是注意量的同时，你要是再搭配一些比如说蔬菜水果，然后还有像那些粗粮杂豆这样吃， 嗯， 我觉得还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人家说了， 嗯， 说一个癌症的发生哈，啊，我们节目当中也经常请一些预测专家来说， 嗯， 其实癌症现在很普遍，但是其实上千上万个错误才导致癌细胞的形成。 嗯， 你比如说长期的炎症， 反复的这种溃疡哈、啊 嗯， 才可能慢慢形成、 嗯、 形成这种癌症。所以你看啊，这个所以吃这个烤串也是哈，这种腌制食物也是、 嗯， 首先是一个时间上的一个尺度的问题。 对，对 你是多长时间吃，持续了多长时间？ 对对对，这个频率的问题、 对，然后另外就是你的量的问题， 嗯、 对吧？ 嗯， 我们大可不必如此紧张，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世卫组织发的这个提醒。 嗯。 目前来看还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哈。 对对，反正这是我们平时营养师在平时宣教过程中也是就是号召大家不要吃过多的这种加工类食品、 嗯、 它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确实有危害、 嗯、 但是不要让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就行了、 嗯、除了烤串之外、 嗯、 我们觉得这个超市当中你比如说出售的像香肠、 嗯、 啊，包括那种腌制的火腿， 对 啊，熏肉，南方的熏肉、 嗯、 包括这两年可能很多人不买了哈，就是前、 嗯、 像70后咱们都见过那种、 嗯 罐头， 对对对、嗯， 这些可能都是不太好的这种 是的，是的。其实不光是红肉的这些制品，比如说我们吃的那些虾干啊、海米啊、咸鱼，也是在这个范围内， 也在这里， 对，也是叫加工类的肉制品。 哦、 嗯， 它们的这个特性都是刚才你说的， 对，就是对这个有丰富的蛋白质， 嗯、 然后在它的保存过程中或制作过程中都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嗯， 嗯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香肠、熏肉、牛肉干、肉罐头， 嗯， 肉质的酱汁儿或者是配料，这些都属于这个加工肉制品。 对， 它们其实是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对，是的，嗯。 那是不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国际世界卫生组织说的这个、 嗯、 新的这个宣传，可能更多的是针对这些肉制品提出了一个警告？ 是的，是的，嗯。 如果是鲜肉的话，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吧？ 鲜肉的是这样，其实啊，就是我们的鲜肉怎么样吃也适当的吃，注意一个量的问题。 啊、 它其实首先并不是致癌，它是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会造成一个影响的。 嗯、 你看那肉里边的这个脂肪含量高，还有那种胆固醇含量高， 嗯、 它肯定会常吃大量的吃这些红肉的话，肯定会是高血脂啊、高血压呀、啊 嗯， 这个是它的一个基础。 高血脂啊， 对对对， 三高人群。 对。对对对，所以说首先可能要是控制红肉的量，我觉得有一个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等等这些慢性病的、 嗯、 然后其次就是大量在吃红肉之后，就是这种蛋白质的过多摄入、 嗯、 可能会引起这个大肠癌的风险会大的。 哟，为什么针对大肠癌有风险？ 对，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蛋白质如果说我们吃的太多的话，它就要在我们大肠内会堆积，大肠内有很多细菌会给它发酵分解之后会产生一些不太好的物质。 嗯 嗯，比如说像什么吲哚呀、硫化氢等等这些东西、 嗯、 长时间的在大肠内储存的话可能会致病。 嗯 嗯， 所以你看啊，肉啊过去是因为生活水平所限啊、 嗯、 这个一说回顾一下，可能过去买肉还得凭本凭凭票啊， 对对对， 那时候限量的，现在可能很多人就开始度过了这个生活水平低的这个过阶段之后，就开始、 嗯、 哎呀吃肉、 嗯、 你看每年北京的这个隔年发布的就是健康白皮书哈、 嗯、 也经常会说北京，昨天我还看体检的一个最新的报告、 嗯、 北京体检中心出的，就是初中的小孩学生期间的体检当中，小胖墩还是挺多的， 对对对， 检出率还是高啊。 对，你会发现好多这个小孩都会出现什么脂肪肝呀、高血压这样的现象。 对对对对，在胖人当中，他们患这个其他的一些疾病， 嗯、 就是孩子你根本就想不出来他是脂肪肝的这个患者。 嗯、对。 其实它是能量摄入过高。 对，就和咱们饮食结构改变的太息息相关了。 嗯。 就是说这个。谷类吃的越来越少了、 嗯、 然后肉类吃的越来越多了、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国家二级营养师刘晓楠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刚刚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所研究机构发布的关于加工肉制品成为致癌物的这个话题哈、啊。而且呢我们刚才也说了，生鲜的红肉是仅次于加工肉制品的致癌可能性较高的一些食物啊、 嗯、对， 其实现在来说可能这个你用耸人听闻这个可能稍微过了一些， 嗯， 但是人家可能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树立这样的一种观念啊。 对，反正还是一个健康饮食吧。 嗯， 嗯， 刚才说到了这个健康饮食，那看来加工的肉制品可能成为致癌物更多一些，我们尽量少吃、 嗯、对 啊，这个罐头啊、熏肉啊这些咱们尽量少吃、 嗯、 生肉目前来看可能给我们造成最多的是这种三高的可能性哈。 对， 当然了我们也会发现生活当中有些人也知道科学的合理的吃肉、 嗯、 因为有些人是无肉不欢的、 嗯、 啊，这个 这样人太多了， 对吧，就是我特别爱吃肉、 嗯、 那他既然特别爱吃肉、 嗯、 怎么能够才吃的更为的合理健康？ 按照就是他给我们的这个标准说，一周这个红肉的量不要超过一斤。 一周不能超一斤。 嗯、对是这 样。一周是七天哈。 对，七天。 那就没多少了。 对。就是所以说，可能说我不可能做到每天我吃个50多克、70多克。对对，就是这样的。然后咱们的那个中国营养学会给咱们推荐的，也就是50到75克这个肉。 也差不多是这 个。对，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可能很多人都在问我，每天就吃这一点肉，我可能是做不到，或者有一天我突然吃的比较多了怎么办？那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接下来两天就尽量不吃了。 接下来不吃了。 对，就保证一个一周的平衡就可以了。这是一个量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制作方法的问题吧，就是尽量避免的这种腌制的，还有这种烧烤的。比如说可以蒸啊、煮啊、炖等等，觉得都是可以的。 蒸、煮、炖。 对。 相对比于那些烧烤的来说，更好一些。 对，它因为加工温度要低一点。 说实话，就是这种合理搭配，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挂在嘴边上，但是好像每顿饭，这个有些人，你比如说点菜，咱们大家一块儿去饭馆吃饭，下馆子，每人点一个菜，基本点的都是肉菜，到最后说，来个素菜吧，就是你可能四五盘肉菜，换了一盘。加了一盘素菜。 对，其实按正常的应该是把它颠倒过来的。 就是应该是四五盘素菜加一盘肉的。 对，是这样的。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饮食习惯，点菜还是处在那种沿袭下来的这种习惯。 是这样的， 是 这样，就是我们觉得还是一个意识需要转变的一个过程吧。然后可能让你一下子把这个肉量减到这个就是希望的那样，可能是一下做不到，慢慢来吧。 但是我觉得如果在家里边自己来做饭啊，现在可能很多收音机前的这个家里边人都会有很多人自己在家下厨房啊，自己做饭。比如说我有一个意识，我每天真的去需要去拿一个秤腰腰，我们家比如三口人，三口人那就照着这个一天七十，这一顿饭应该是20多克哈，这一顿饭就是70克肉啊，然后我就照着这70克肉来做饭，好像很少有人也这么做饭， 对对，很少有人这样的，不过可能是就是有很多就是作为营养师的人，他可能要是有一个习惯，就是吃什么东西之前拿秤称一下，然后时间长了就是大概他就觉得这个 估算出来， 对对对，就可以了， 但是营养师估算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比如说你像女孩那种小拳头哈，就是女士的这拳头。这一拳头这么大块肉能到多少？ 这一块肉是超了的， 超了的 ，就按照我们每天红肉的量，就是我们一掌心儿吧， 一掌心儿的量 。然后其实我们还号召的说，一天一拳头是什么呀？就是肉和蛋的量，肉和加鸡蛋的量加起来一拳头。 一天的量。 对。 哦，那可能很多人都超了。 对。 我一想，今儿中午我吃的就超了。 对，而且它的这个量是生重，我们都知道这肉一做熟了之后它会缩 水 的，对对对， 哎呀。然后照着这个吃法，很多人就觉得太寡淡了。 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一个是咱们这个肉换着吃吧，就是每天的这个白肉，就是鱼虾类的、海鲜类的，可以适当的稍多吃一点。比如说咱们营养协会的给咱们的这个数量是，比如说红肉是这个50到75克吧，鱼虾类的可以到75到100克这样，可以稍2两左右。 是，我也发现了哈，这次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这个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专门是针对红肉发出了一些预警哈。像白肉，比如说咱们常见的鸡肉。可能很多人都说这个鸡肉可能更不健康，你看那个鸡腿哈，过去鸡的鸡腿哪有这么粗的，现在这大鸡腿这个看着更不健康，还不如吃红肉呢。 是这样的，很多人就是说这个鸡肉可能在喂养过程中的一个问题吧。其实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想说的这个强调的红肉，是因为红肉比这个鸡肉中的脂肪含量高，而且在我们的脂肪组成中，这个像白肉中的脂肪，优质脂肪要多一点。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那种叫做多不饱和脂肪酸。就是像什么，还有像尤其是这些深海鱼里边存在的那个叫欧米伽三系列的。它到我们体内可以衍生成我们非常喜欢的 DHA，就是这个脑黄金这一类。 脑黄金啊。 对，它可能对我们那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有好处。然后对于像孕期啊，还有这些3岁以内的这些小孩吃了呢，它有助于他大脑神经的发育。 所以就是说从理论上讲来说，白肉要比红肉好。 从这个脂肪的角度来讲，是可以 的， 是 这样 的， 是吧？那所谓的白肉，就像鸡肉 还有鱼类、禽类的、鱼类、鱼虾类的这些， 都算是比红肉营养价值高的。 对，就是其实它的营养价值就体现在它的优质脂肪酸上。 所以我觉得咱们在吃肉上，比如说我红肉照着你这个20克一顿饭的标准，那我再加50克白肉，这样算超吗？ 有一点有一点，但是是这样的，同时每天我们可以摄入就是50克的红肉， 嗯， 再加上一个75克的白肉， 嗯嗯，每天是可以这样， 对，可以这样的。 哎呀，所以你说跟营养师一块吃饭那是一挺痛苦的事情，就是他可能我们看到的都是色香味如何， 嗯， 啊，这个菜做的好吃不好吃，样子怎么样，闻起来怎么样，口感怎么样，可能营养师先过的是它的没成型之前是大约多少克，是吧？它热量是多少？ 是这样，有这样一个意识的吧。但是很多营养师在这个有时候在非常美味的饭菜面前，有的时候还是投降了的。 也没有坚持住哈。 对。 其实呢，我觉得其实还有一种说法哈， 嗯， 就是有些人可能也觉得这个肉看来不能吃太多。 嗯。 我改变从现在开始。 嗯。 你知道前阵子知道有很多人戒烟 啊， 嗯，然后他们开始就传着我要戒肉。 啊， 就不再吃肉了。 嗯， 这个一点不沾肉，而且我生活当中还真是有很多人这个吃素食。 嗯， 这样从营养学的这个角度来说，你觉得怎么样？ 不提倡的。 不提倡。 对，因为不管是红肉也好，白肉也好，它首先是我们优质蛋白的一个来源。 嗯。 另外，在这个还有一个维生素 B 十二。 嗯。 这个是如果它 B 十二缺乏的话，可能会引起我们这个恶性贫血的发生。那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就是红肉是我们重要的铁的来源。 嗯， 如果这个铁缺乏，可以造成我们缺铁性贫血。 嗯， 而且是这个红肉是一个铁的非常好的来源。 嗯， 所以这个是我们离不开的。 离不开哈。 对， 包括你看，有些人说我不吃动物内脏。 嗯， 对吧？当然，动物内脏也是一个重要的营养素的来源，是吧？ 对，就是维生素 A 呀， 啊， 等等这些。 可能其他的肉制品还代替不了。 是 吧？ 是。 所以我觉得就是适可哈。 对， 这个量， 对，我就觉得把握住一个度就可以了， 啊， 也不要说是一吃起来没完，也不要说一点都不吃，啊， 这个度太难了， 嗯， 我觉得现在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意志力的考验， 嗯， 啊。 对，另外您这个肉里边这个胆固醇啊，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 嗯， 你比如说我们身体很多地方就是它的生理活动啊，比如说制造胆汁需要胆固醇， 嗯， 你这个细胞的新陈代谢过程中，这个合成新的细胞也需要胆固醇， 嗯， 你体内那些激素的分泌也需要胆固醇， 嗯，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看一个事儿，我就觉得都是一分为二的。 是， 嗯， 这个不能说这个吃完了之后胆固醇高了啊。 对， 当然了，体检你胆固醇高了肯定是超了。 对 吧？对， 是这样的。 但是你不能说一点我不吸收。 对对对，它因为它有一部分还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呢。嗯， 所以我觉得科学的饮食、合理的搭配这是最关键的。 嗯，是。 前两天我跟一朋友去吃这个韩国的烧烤， 嗯， 烤肉嘛， 嗯， 基本上全是肉制品。 嗯， 然后我会发现，哎，这个女孩挺有意思，她要了好多生菜。 嗯。 她的这个烤完这个肉之后，她拿生菜卷着吃， 嗯， 然后她跟我说：“你看，吃肉不行，得加蔬菜哈。” 嗯。 就是这种搭配。蔬菜是不是对于肉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搭配？ 这两个说是比较好的搭配吧。 嗯， 就你刚才说，我刚才也跟大家说了，说我们吃肉的同时要多吃点蔬菜水果， 嗯， 尤其是新鲜的蔬菜水果。一个是我们一说新鲜的，里边肯定会含有维生素 C， 嗯， 这个是抗氧化的，就是帮助我们来抵抗那些可能会给我们致癌的那些因素的。 嗯， 那另外还有蔬菜里边，比如说越是颜色鲜艳的这些蔬菜，什么绿的呀，红的等等这些， 嗯， 里边还有一些我们对我们身体非常好的那叫生物活性物质， 嗯， 比如说什么番茄红素呀，什么花青素等等这些，它那些也都是帮助我们抗氧化的，然后预防肿瘤的发生的， 嗯， 所以说这两个搭配是特别好的， 嗯， 另外这个蔬菜里中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嗯， 它是帮助我们抑制胆固醇的吸收的， 嗯，所以你看蔬菜其实我觉得搭配着吃可能会更好， 对， 是吧， 嗯， 就是有些人只吃素的其实有可能造成营养不良， 嗯，对 吧， 嗯， 你吃肉的话可能造成营养过剩， 对， 啊，这个， 所以就是这样搭配着吃是非常好的， 哎，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这个饮食哈，真的现在都说哈，这个什么都是靠食疗，啊 嗯， 饮食调整我们的身体， 嗯， 别真等了有了病的时候你靠药物来 是的， 调 是 吧？这个太过于痛苦了， 嗯， 而且是药三分毒，咱们就说它的副反应特别少， 嗯， 啊，都是经过了三期临床试验之后才上市的， 嗯。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饮食上面多多做一些自我的改变， 嗯，对。 而且我觉得这种改变也是可以能够接受的，比如说有人说这个20多天你的饮食习惯就基本上能够改过来了， 嗯 嗯，是吧？所以有的时候人们别说，哎呀，我这个好几十年都是这么吃肉吃过来的，我一下没肉了，这日子怎么过呀？ 对，所以有的时候试着改变一下啊，其实还是可能的。 嗯，还是可能的哈， 嗯。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小南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跟我们讲了讲前一段时间这个引得大家非常关注的哈，这个红肉啊，包括一些肉质的加工食品该如何来进行选择。 嗯， 听了这个介绍之后，相信很多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大致明白了啊，这个